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Edith 啊，咁今日咧又嚟到城寨新聞嘅時間啦，咁啊今日咧就唔係好舒服啊，咁希望咧就即係叫做將所有嘢咧濃縮啲啦，講短啲啦，希望大家得到啲重點啊，我其實都。叫做 summarize 咗呢個星期裏邊一啲比較緊要嘅事咧，可以講下。咁最緊要嘅就當然係呢個回歸20周年啦。咁啊，唔好介意我，即系我唔係好愛國或者點啊，但係只係咧呢件事咧就就帶嚟咗一個我哋國家嘅。即係叫做整個過程，個中國最大嘅呢個習近平咧，就會嚟到香港。咁都好似都唔係第一次嚟香港，但係佢成為國家主席以嚟第一次咧，就係即係嚟香港咧，就真係第一次嘅。佢咧嚟香港就即係嚟還嚟又冇乜特別嘅，咁都係即係你知嘅啦，去啲愛國嘅活動啊，去參觀一下啊咁。咁啊，以往其實胡錦濤咧喺回歸10周年嘅時候咧嚟香港度做一個即係叫做探訪嘅時候咧，都會去做一啲家訪啊咁。咁習近平今次咧就聞説咧就想見一啲泛民。咁呢樣嘢就引起好多人嘅留意啦，就即係其實習近平見泛民咧，就係一個破天荒嘅行動嚟嘅，因為咧以往咧一啲大陸咧不嬲咧都會話泛民係一啲反對派咧，咁就從來同佢哋都係即係叫做企喺一個對立面嘅，真係直至到咧上年嗰時候張德江咧嚟到香港咧見咗泛民4個嘅即係議員啦，嗰時候係何秀蘭啦，係啦，梁家傑啦，劉慧卿啦咁樣，咁佢哋其實幾個即係見嗰時候咧，都有即係嗰個張德江聽完之後咧，都叫做即係冇乜反駁佢哋嘅意見咁聽啦，即係聽完就算啦。咁但係其實後邊咧就冇咩 follow up， 冇咩做嘅。咁但係咧到今次咧，習近平嚟香港咧。咁以一個國家主席嘅身份嚟見咧，就有另外一重意義。你之前咧，即係譬如張德江嚟見一啲泛民咧，都可以叫做話我吹下和風啊，即係叫做咧令到大家好似有一種比較和諧氣氛啦。但係當習近平咧去見泛民嘅時候咧，咁嗰種意義就唔同啦，就會係變咗做一種我而家將即係我覺得泛民嘅意見係可取嘅，即係泛民係一個成個唔好話建制嘅一部分啦，而係即係叫做成個政府架構或者成個喺香港建構嚟講咧，係即係佢已經認同咗泛民喺呢個架構裏邊嘅一部分啦。咁呢個 message 好緊要噶，即係正如咧點解即係可能會揾阿羅志光即係叫咗佢做一個局長啦，又或者可以揾湯家驊入行會啦。其實嗰個 message 咧係連貫，只不過咧習近平嚟到香港，然後想見泛民呢樣嘢咧，就我嘅聽聞咧就好多人想炒我呢件事嘅，冇乜人咧就其實都。對於很多建制派來說就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來的，甚至乎第一個即最不想這件事發生的那個人就一定叫做梁振英啦，梁振英是以打擊港獨賺食的嘛，他一定是要打擊或製造一些敵人出來，然後當他要說要打擊這些什麼港獨啊這些思潮的時候，他才可以拿錢啊拿資源啊，才可以繼續他那個所謂強硬的路線的啦。第二件事就是泛民如果見習近平的話，第一件事即不用問他一定追問 UGL 件事，所以我想最不想這件事發生的就是一定要梁振英。究竟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01就有幾個版本，就說第一個版本就是有一個叫九人方案，九人方案就可能叫做揀一些即係叫做泛民裏邊比較温和嘅啲立法會議員出嚟咧，就去見啊習近平啦。第二個咧就係一個13人嘅方案啦，咁就話除咗咧可能一啲比較温和嘅泛民議員之外咧，仲可能揾一啲咧唔係立法會議員啊，可能係啲黨主席啊，即係一啲叫做領導層咧就去見呢個習近平啦。咁通常咧就可能以民主黨同公民黨為主啦咁。第三個方案咧，就係一個叫16人方案，咁即係叫做大圍啲啊，咁去傾偈啦。 我自己聽到呢就仲有唔止呢幾個方案嘅，咁仲有一個方案叫做報警版方案，咁就話呢其實呢個所謂見泛民呢就假嘅，即係唔好話假啦，係真係會見嘅。咁但係點見呢？就係、是所謂嘅一個酒會啊，或者係一個回歸嘅一個咁嘅晚宴裏面咧，就可能咧會邀請埋啲泛民一齊，就會同阿習近平同場咁。咁呢個咧就叫做就叫做可能。就等於呢一個叫做同習近平會面啦，咁即係只不過係令到啲泛民咧企喺隔離做報警板嘅啫，咁究竟呢件事係咪真咧？唔知啊，我都聽翻嚟嘅咋，咁亦都聽到咧就話咧就一定唔會揾一啲咧會追究 UGL 嗰啲人咧就上去即係同阿習近平會面嘅，咁啊究竟邊樣嘢係真咧？嗱，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咧習近平會唔會係真係想見泛民咧係有呢個可能，同埋都幾大可能嘅，因為習近平始終咧，即係喺呢個之前嘅一啲特首選舉啊，或者一啲之前嘅立法會選舉裏邊咧，其實咧佢係比較，我唔可以話放手啦，但係其實佢哋即係習近平比較嗰個態度咧，對於泛民嚟講咧，我諗係叫做比較好啊。點解咁講咧？第一樣嘢佢做嘅咧，就係去俾翻一個回鄉證啲泛民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因為佢而家要打擊港獨啊，佢要將一啲人咧就界定為係敵人啦。咁即係譬如本土派啊，可能甚至乎佢而家將佢即係將自決派都叫做撥埋去本土同埋港獨嗰邊啦。咁啊，將呢一班人咧，佢界定成敵人之後咧，實際上咧，咁佢就一定要再拉攏一啲朋友。過嚟噶嘛，咁所以咧一啲唔講港獨嘅，譬如公民黨啊、民主黨啊、即係民協啊，即係比較温和啲咧，就即係會希望佢哋咧就黐住建制多啲咁。咁啊係咪咧咁啊？咁就唔知道，即不過我哋可以睇下啦。哦，其實咧仲可以講下咧，就即係習近平咧嚟緊咧，佢就應該喺29號，即係6月29號至到7月1號咧就嚟香港噶啦。咁佢住嘅地方就大家都知噶啦，都會去君悦嗰度住啊。咁啊，聞說君悦到而家咧，即係好似幾個禮拜前開始已經喺28號至1號咧已經唔接受預訂噶啦。咁啊，即係君悦就不嬲係啲領導人一定會住嘅地方啦。咁其實咧，第二件事可以留意一下咧，就嗰個安檢啊，其實係好笑嘅，即係我就你冇問我邊度知翻嚟啦。咁聽聞咧個安檢係非常嚴格嘅，亦嗰個嚴格嘅程度咧就去到唔係話我當日咧攞住個 pass 咧，即係譬如話通常你會俾一個即係嗰啲邀請簡啊嗰啲咁嘢俾啲嘉賓，然後你拎住咧就可以入場拎住個牌咁噶嘛，咁就唔係嘅，你咧就要喺咧神咁早，我諗差唔多成2個月之前咧就已經要去申請，即係譬如話你就算係除咗嘉賓之外，仲要工作人員啦，即係去嗰度搞啲台燈聲、梳化服啊，去搞啲主持啊。咩嗰啲咧，全部咧都要都要係先去俾交上個名咧，俾阿中聯辦咧過目啦，成個咧查曬家宅，工作人員嘅話都要查曬家宅啦 ，OK 啦。佢先會咧就俾個 pass 出嚟嘅，咁而呢個 pass 咧，仲要係喺咧呢個酒會之前嘅前一晚，即係29號搞，即係前一晚即係28號啦，啊唔係30號搞，即係前一晚即係29號啦，29號咧個時候咧就要全世界一齊咧就去大球場嗰度做安檢，做完安檢之後咧先可以咧就去呢個晚會嘅咁。這個安檢咧就可能 last 差唔多2至5個鐘啊，咁就話要由頭 check 到佢落尾咁啊，最同埋第三樣嘢可以留意咧，就係其實呢一個咁樣嘅晚會咧，就唔係香港政府搞，係中聯辦搞，即係成個咧所有嘅協調嘅工作啊，所有嘅有關嘅一啲咁嘅，即係成個晚會嘅流程啊嗰啲咧，寫稿啊，全部中聯辦一手包辦曬。香港政府咧唔喺裏邊嘅咁啊，可能有喺裏邊嘅，可能係一個好似一個輔助嘅角色啦。不過咧就好似咧就非常之嚴格，亦都係即係感覺上嘅中聯辦已經係。即係 dominate 咗呢件事啊！咁香港政府究竟係即係其實佢仲喺邊度企咧？其實回歸究竟係咪香港回歸咧？定係中聯辦回歸咧？咁啊，係啦。咁我哋其實我今日咧本來咧想揾一個新聞咧俾大家睇下，就話啊習近平嚟訪港嘅新聞。不過諗下，我覺得其實冇意思啊，睇嚟咁啊，反而我就揾咗一段咧佢以前嚟過香港。 嘅一段新聞片段，就係零八年嘅。零八年嗰時候咧，習近平咧就好似第一次就嚟到香港，你可以大家睇下啦。 正喺本港訪問嘅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下晝接見特區主要官員同埋行政會議成員，並同部分人握手。習近平講話當中寄語治港團隊要通情達理、團結高效，亦都期望行政長官強政勵治之餘要穩健施政。 這個兩句話就是什麼呢？就是通情達理、團結高效。通血濃於水啊，民族之情啊，我們都是這樣一個是吧，中華民族大家庭嘛。达一国两制，啊，始终贯彻啊，香港特区啊，基本法之理。团结呢，啊，那就是我们这个运行团队啊，啊，这个管制团队啊，要精诚合作，啊，行政啊、立法、司法啊，三个机构啊，啊，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啊，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这样的一个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好局面啊，就是胡主席讲到这个包容共济啊，促进和谐啊，高效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始终支持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特别区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我们也希望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啊，是吧？强政立制，啊，稳健施政，啊，高效施政。 习近平形容香港协办运马术项目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对于各方付出的努力表示肯定。习近平之后又同一批来自各界的人士会面，他讲话当中提到最后重建一般需时八到十年，但是随着中国的国力提升，期望大大缩短四川最后重建的时间。他都感谢香港人对于四川地震的关注和支援。习近平又指出，内地同香港一样，同样受住外围嘅经济影响。佢话食品价格上升，影响民众嘅生活，已经引起咗特区政府嘅注意。佢相信，随住各界努力合作，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是啊，翻嚟啦，咁啊见到嗰段片咧，就零八年咧嘅阿习近平咧嚟香港嘅时候咧嘅讲嘅嘢，咁啊其实佢讲嘅嘢，我唔知道我感觉上咧嗰、那个即系零八年嘅气氛咧系比而家好好多。即係我唔敢講話好好啦，即係當年其實都否決咗2012嗰個雙普選嘅，咁但係始終嗰時候可能係曾蔭權嘅年代咧，大家個怨氣冇咁大嘅，即係嗰時候咧，佢習近平啱啱你頭先都見到啦，佢講仲係講緊即係叫做行政、司法同埋立法咧，就即係叫做一齊去雙即係三管齊下嘅之下咧，就即係叫做希望香港咧穩定繁榮啊咁樣。咁就同而家講嘅所謂行政主導嗰個講法咧，係好唔同。即係八九年之間，即係都已經改變咗幾多嘢。咁我深信其實咧，梁振英就喺裏邊啊，即係叫參與，即係令到成件事惡化嘅一個極大元兇啦。咁咁啊，順帶一提啦，我就喺招標八翻嚟咧，就係呢個回歸晚宴咧嘅主持咧，一個咧就係陳子清，一個係鄧子峰。咁啊，兩個咧都係。是香港政府一些比较喜欢的一些主持的人选来的，不知道我收这封啱不啱，大家看看啱不啱。係啦，咁啊，到講完呢一個回歸二十週年嘅呢件事啦，咁啊講咗話中聯辦去搞曬成個即係晚宴啦，咁我哋啊其實可以睇下究竟中聯辦嘅做咗其他有啲咩好事，即係做咗啲乜嘢嘢咧咁。咁啊第二單我哋呢個星期好重要嘅新聞就一定係林鄭早班啦，咁我深信你無論睇任何一個網台節目啊，任何講新聞啦，都一定會講噶啦咁。咁啊早班人選啊唔多講啦，咁我諗大家都即係有聽過。幾個啦，只不過咧就最令人咧係 大吃一驚的呢，就是副局的人選啊。啊，教育局的副局呢就竟然找了蔡若蓮去做啊。咁蔡若蓮是什麼人來的呢？他就是當時候選教育界呢，就出選立法會的教育界，即是功能組別。咁佢咧就係、輸俾葉建源咧，仲要輸得好誇張嘅，輸緊27,000票。佢咧個 background 係咩咧？就佢係香港福建中學嘅校長嚟嘅。系啦，咁佢即系其实你听到福建中学，你都知咩料啦。佢呢个人就一定喺左派中学出身咧，咁啊一定系即系大陆，即系一定系好亲共噶啦。咁佢除咗即系做呢、這个即系选呢一个立法会之外咧，佢都系教联会嘅副主席。教联会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大陆咧用嚟去打击教协，或者即系想用做一个对头嘅组织嘅一个地方啦。咁啊，教联咧就有搞好多嘢嘅，即系譬如话佢都有希望好托到教协似即系捉晒啦。佢手底下有好多学校，都系啲左派学校为主啦。亦都係咧，有搞下啲網台有成嘅，所以教聯係有網台嘅，佢好似叫做 Hong Kong Feel， 我冇記錯嘅話，咁啊嗰個係教聯搞嘅嗰、那個，即係所以大家見到呢啲啊，千祈唔好 like 嚇。咁呢個蔡若蓮咧，即係大家都知道佢係左派出身啦，佢仲要係輸咗立法會選舉添，仲要輸得好誇張添。咁一個屈美十咧，就竟然俾佢做咗一個副局長喎，已經係講緊22萬人工。因為其實咧就即係建制派好開心嘅，選輸咗咧就冇乜損失嘅，選輸咗可能仲會更上一層樓添啊！最得人驚咧就零一就有爆料，就話咧呢個蔡若蓮呢個人選咧本身咧仲唔係做副局添啊，本身咧係大陸咧就講到話咧想佢做局長啊，不過咧就因為林鄭覺得好似又太過誇張喎，做局長佢好似可能 handle 唔到，搞唔掂喎，覺得公眾應該都唔係好接受到喎咁樣，咁於是咧。先即係叫做說服咧呢個大陸咧，將佢就叫做降一級做副局先，然後咧就揾咗林鄭自己啲人馬咧，就嗰個啲 A.O. 咧，楊潤雄咧就去咗做一個教育局啊。咁即係我唔知道呢件事係咩啦，不過咧我成日都覺得噶，通常咧無論你政圈又好啊，娛樂圈都好啊，即係我自己就即係有好多朋友喺娛樂圈啦，都係咧凡真咧吹親啲風出嚟咧。其實唔好話九成啦，我諗七八成都會係真嘅啦。即係你見到邊個明星咧，就話同邊個有緋聞啊嗰啲咧，其實真係七八成真嘅嗰啲。除非你話嗰排咧可能做緊劇集啊，要做宣傳，如果唔係，通常都係真。咁啊，蔡若蓮咧就係即係係本身咧，北京咧係想佢做呢個局長都係好唔出奇嘅一件事。佢本身係即係叫做咁紅底嘅時候咧，咁啊正常其實都會好想佢即係叫做帶住咧呢個教育局咧就開始搞啲國民教育嘅嘢。希望咁啊，另一又講到咧就話點解想呢個蔡若蓮做呢個局長咧，就因為佢咧。够红，所以咧就会可以强硬地咧就推行呢一个国民教育，希望咧佢就叫做压制呢个港独嘅崛起，教育青少年咧成我是中国人嘅概念啊咁。咁就咧希望就将中国历史咧就纳入去初中嘅必修科。咁所以咧就想蔡若蓮咧就去做呢个位啦咁。咁啊，蔡若蓮咧就頭先啱啱嗰幅圖都有噶啦。咁啊，佢咧就福建中學嗰個校長啦。咁佢其實真係紅到咧出汁噶啦。佢就喺央視咧，佢今日定尋日咧，好似先有一段片就出咗嚟啦。咁啊，叫做即係採訪佢。咁佢不斷口講緊咧，就話我其實做一個校長咧，要點樣去灌輸啲學生一啲愛國嘅概念啊咁樣。咁啊就話第一面嘅國旗啊，佢甚至講咩咧？佢話香港第一面國旗。旗咧嘅样嘅图样咧，系我哋福建中学嘅校监咧，去由北京度传送过嚟香港。即系佢咧就讲紧，即系佢其实你个 message 都好清晰噶啦，就系讲紧一啲咧，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喺教育里面渗透一啲即系中国嘅咩咩国民教育落去嗰啲课程里边啦吓。咁啊，喺我嘅睇法咧，就其实咧，我觉得。 即係當然蔡若蓮呢個人選咧就非常之得人驚啦。本身咧我即係覺得呢一啲，我覺得如果你話無論你共產黨又好咩都好，你想做一啲嘢，你想係令人即係令人信服嘅，你冇理由揾啲咁渣嘅人去做㗎。即係如果你係講嘅，你係可以用你去說服人嘅，譬如話你係講到話其實中學中國歷史可以有啲咩好處嘅，然後話即係學生係一定學中國歷史，或者你揾一個中國歷史好叻嘅人上去做嘅話咧，其實可能嗰個反彈冇咁大喎。咁文說好似咧就有第二個人選，上次好似高達順鳳儀都講過，就話本身咧個人選就唔係即係唔係啊蔡若蓮嘅，就係另外一個中國歷史好叻嘅人，我唔記得叫咩名嘅，但係咁啊可惜咧呢個人咧就英文啊唔合格，咁所以咧做副局長嗰個 interview 咧就 fail 咗，咁所以就冇揾佢，咁啊揾咗而家呢一個呢個咧咁。即係我哋可以我其實覺得咧，中國歷史咧，即係我唔好介意，我讀文科出身啦，我就覺得其實中國歷史係應該要讀嘅，但係讀得嚟咧就唔係以一個話即係以一個正史啊，或者係話即係以一個灌輸國民教育嘅嗰個態度去讀咯，而係應該以一個即係你要有一個批判性啊，可以即係以一個叫做 critical 啲嘅一個觀點咧去讀中國歷史啦，就都其實係應該要嘅，因為咧而家啲譬如話見到啲後生嘅咧嗰啲譬如話九四年出世之後嗰啲，因為佢哋啱啱嗰時第一年 DSE 啊嘛，第一年 DSE 咧，咁佢哋就嗰個中國歷史咧係比較即係九四年出世嗰啲同學仔咧，第一年係啦，佢哋嗰個 DSE 咧就。個課程咧就唔使佢哋一定要修讀即係中史嘅。如果佢讀文科嘅話，佢唔使一定要修讀中史。但係以前我哋咧，如果讀會考嗰啲年代咧，如果你讀文科咧，中史基本上都必修，除非你特登 drop 咗佢噶啦咁。咁但係咧，你去到 DSE 嘅時候咧，當你可以揀咧，咁你就其實中史冇乜人揀嘅，難讀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要記啦，第三樣嘢對你升大學冇乜好處喎，即係因為你唔會話我讀完中史之後先可以揀。揀嗰科唔會噶嘛，你會話可能我讀完拜科先可以去揀護士咁樣，咁但係你唔會話我讀完中史先可以讀歷史噶嘛，唔使噶嘛，咁所以咧就每一年咧嗰個讀中史嘅人數咧都係劇跌嘅咁，咁啊由咧以前會考講緊20,000+人會去修讀中史呢一科咧，到去 DSE 咧差唔多剩翻得個6,000-7,000，所以基本上係跌咗3/4，好誇張噶咯咁，咁所以咧就即係你話我你覺得呢個好唔好咧？我覺得唔係。幾好嘅，因為你唔明白中國歷史，咁你點批判佢咧？係咪先？咁啊，我唔係愛國或者點啊，但係我覺得大家係應該要睇書要成嘅，咁亦都係即係就算你要去教咧，唔應該揾蔡若蓮呢啲咁嘅人，呢啲咁渣嘅人去推動咯，係咪先？咁啊，最好笑咧就係咧，阿董建華咧又出嚟講嘢，董建華咧不嬲知佢愛國噶啦，咁啊佢誒懶係咧就好有即係好愛國咁啊講咗個故仔出嚟，就話咧佢老豆咧就阿船王即係已經即係過身噶啦，就董浩雲咧就以前咧就送咗。他去即董建华去英国读书，那时呢就因为他说董浩云知道董建华读书不厉害，就跟他说、哎、你 CONU 就读不到的了，与其你在香港牛牛豆豆不知道做什么，不如我送你去英国读书啦，于是呢就董建华去英国读书之后呢，老豆就千叮万嘱你就千祈不要拿英国国籍，你就即係一定係要咧等待呢個回歸嘅降臨嘅時候咧，就去攞一個中國籍咁。咁我覺得其實就即係愛國咧係一啲個人嘅選擇嚟嘅，即係我明白喺嗰個年代可能佢有呢一種感受係唔出奇嘅，咁亦都唔會怪佢又唔會成嘅。咁只不過我就即係因為呢樣嘢咧，我就諗起另一個人啊，嗰個人就叫劉明偉。啊，劉明偉咧就喺呢兩日咧又走出嚟講嘢，就話佢就覺得呢、這個。國民教育是一定要推動啊，希望所有人都要有這些國民意識啊咁。不過呢你抄返佢呢 ,06 年呢佢又講過話我呢就其實係持有英籍嘅，所以我呢就應該唔會選立法會㗎啦咁。 咁亦都唔打算去放棄個應承。咁其實套用翻咧劉明偉嘅古仔喺董建華度，我覺得好好笑嘅。咁一個英國人，一個英國籍嘅英國人，即係劉明偉咧，就究竟可唔可以講佢係愛國咧？其實佢嘅愛國係愛英國定中國咧？嚇，佢嘅國民教育係英國嘅國民教育定係即係中國嘅國民教育咧？咁我覺得幾好笑呢件事。咁所以呢啲咁嘅所謂愛國分子講到尾，唔好即係唔好講咁多嘢啦，講到尾都是利益的，即是行先的。是啦，咁啊，即系叫做讲到呢度，睇一睇个新闻先啦，睇下蔡若莲系点样嘅先。系啦， 对于有报道指教联会副主席蔡若莲将会出任下届教育局嘅副局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指，业内普遍对蔡若莲嘅能力存疑，质疑任命有政治目的。 教联会嘅新中嘅背景，大家亦都好清楚。在上年的立法會的選舉當中，他亦得到教聯會的全力的支持。在這情況之下，市民是很難免會質疑，如果這個傳聞屬實的話，這個委任、這個任命究竟是否代表了一種政治干預，他本身是否帶有任何的政治的目的。而且如果教育界對他是沒有信任的話，他將來的執行政策会不会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 星岛日报报道，新政府敲定由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自2008年起担任教联会的副主席，是现任福建中学的校长，去年参选教育界立法会选举得票不够三成落败。 是啊，翻翻嚟啦，咁啊呢一节就比较长啲啊，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咁我多啲嘢讲，咁啊叫做讲长啲，冇咩讲啊，讲短啲咁样。啊，未讲到一样嘢，我咧就喺另外一度啊收到啲料，就话呢个蔡若莲咧，即系本身系做副局长呢件事咧，就唔 suppose 喺呢个时候爆出嚟嘅，因为咧副局长咧同政治助理咧系应该呢段时间咧先开始 in 嘅。即未至於呢段時間比較問啦，即可能係早少少段時間，但係咧係咪即係好 confirm 咧？係咪簽曬約咧？就唔係嘅咁。咁所以無啦啦點解會爆出嚟咧？就肯定有一啲建制派，即係佢身邊嘅一啲人聽到呢件事好唔妥佢，所以先會爆出嚟。即呢啲嘢冇理由泛民爆㗎，即係冇理由簽咩保密協議咩嗰啲，呢啲嘢就泛民應該 suppose 就唔會知嘅。咁所以咧就應該喺一係建制，一係咧就喺政府中人就好唔妥呢件事而爆出嚟嘅咁。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咁啊讲到呢个咧行会嘅问题啦，咁行会就都系第二个大家好留意嘅，即系一个人选嘅一个地方啦。咁啊，我可以讲下先，咁啊林郑咧就公布咗个行会名单啦，系啦，有16位嘅非官守议员啦。咁我讲下陈志思、史美伦、李国章、周松江、罗范招芬、林建峰、叶国谦、张宇仁、廖长江、任志刚、叶刘淑仪、汤家华、王国健、林正财、刘业强和张国军啊，系啦，咁啊呢几个人有啲咩令人好觉得即系哇有呢个人嘅，咁啊一定系汤家华啦，咁啊大家对汤家华好熟悉嘅，其实我更加熟悉啊，我咧点解我第一次我嗰时好记得嘅，我系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嗰時候咧，就第一次嗰時候我仲讀緊書啦，咁啊聽到話湯家驊要出嚟做選舉，咁嗰時候我對公民黨啊就即係好覺得公民黨好叻嘅，因為即係你僆仔咧，公民黨對僆仔係特別有呢個吸引力噶嘛，喂大佬大壯黨喎，全部專業人士喎，有多啲。即係靚仔靚女啊咁樣，咁嗰時候咧就走咗去咧，自己自告奮勇啊，同埋幾個朋友一齊咧就走咗入去公民黨咧，就幫湯家驊助選嘅咁。所以咧，我第一個幫嘅一個立法會議員就係湯家驊啦。咁啊，咁佢今時今日喺呢個9年之後咧，就叫做搖身一變啦，已經變咗做建制嘅一部分啦。咁我就其實覺得，我覺得大家唔使咁唔開心，或者即係覺得啊，佢又出賣咗邊個邊個咁樣。有時我成日覺得咧，就啊，我嘅諗法就可能同好多嘅即係叫做泛民嘅人啦，或者係啲黃絲啦，我唔知細良點諗啦。咁但係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即係喺我嘅角度睇咧，我覺得有一啲叫做中間派又好，即係叫做入去呢個政府咧， 就點都好過嗰個位俾一個超級心紅嘅人坐嘅。我唔知咁樣，即係我咁樣講好唔好啦？即係我舉個例就係、是，你寧願湯家驊做行會啊，定係阿張志剛即係嗰個咧好醜樣嗰個涼粉去做行會咧咁？咁當然唔係話一個直接競爭啦。咁但係喺即係比較上嚟講，我始終都係信 lesser evil 呢個原理嘅。你寧願俾一個貌似好似唔會咁衰嘅人上去做，都好過俾一個你明知佢衰到貼地嘅人去做啦，係咪？咁至少咧，我唔係話幫湯家驊咁，但係始終我知道，即係湯家驊，譬如話佢六四，佢都會去坐下去做個樣。咁你就算做樣都好過唔做啊，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湯家驊入行會咧，就好多人都會覺得佢唔夠班啊，唔成，我覺得冇問題嘅。咁啊，其實咧，聽聞咧，佢本身係應該好似有人想揾佢做律政司，或者佢自己吹咗風出嚟就話想做律政司嘅。咁但係最後就即係冇嗰件事啦。咁啊，最後就入行會。咁行會都係好嘅，同行會比較叫做冇咁辛苦，即係佢唔係嗰啲成日開會啊嗰啲。咁佢都係耐唔耐一次開會。咁啊，叫做嗰個俾嘅時間會少啲啦。咁。咁不過咧，當然間即係其實仲有其他人都入咗紅行會啦，啲譬如李國章繼續留低啦，大家都好唔想見到嘅，即係都有涼粉，都始終都有啲喺度嘅。咁同埋咧，即係始終有好多嘅建制派咧，即係工聯會嘅人入咗，即係工聯會就有啲人替代咗啦，譬如黃國健就唔知道替代咗鄭耀棠，跟住咧，劉業強咧，即係劉皇發發叔嘅仔咧，就取代咗張學明。咁呢啲其實咧都係啲建制派啲叫做似政治酬用嘅啫。咁即係你當時候幫過林鄭，咁我咪俾翻個黨你一個位咯。咁呢個黨嗰個人可能做咗兩屆啦，咁啊今次又換一換個後生嘅上去啦。咁其實冇乜特別嘅，即係大家其實已經覺得呢啲嘢都好正常嘅咁。咁 anyway。係啦，咁我仲講多一樣嘢，呢一節就完啦。咁話說，除咗呢個行會咧，即係啲人咧轉咗咁多之外咧，仲有一個地方就轉咗好多人啊。嗰個咧就係啲 A.O. 啊，係啦，咁呢個常任秘書長嘅人選咧，好多個局咧都變咗啊嚇，即係包括咧就有呢、這、一個有一個叫劉嚴嘅女仔啊，係啦。可以看下那個圖啦，咁劉嚴咧就係、是、左邊嘅呢一個咁嘅女仔。其實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心諗，哇咁嘅樣嘅咁啊，所以我衰啲嘅以貌取人啊嘛，我唔係話核突揾咩，我係話哇，即係咁嘅樣就好唔似 A.O. 嘅感覺喎，咁樣。佢原來呢個劉嚴咧就48歲嘅啫，即係喺 A.O. 嚟講算真係幾後生。佢仲要咧係已經去到 D8 啊，係啦，即係已經係公務員首長級嘅最頂薪嘅 D8 級噶啦嚇，即係講緊咧係每個月賺緊26.5万啊，系啦，咁啊佢咧呢个刘嚴咧就本来系呢个现任嘅特首办秘书长，咁就会做呢、這个嚟紧升级咧就做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常任秘书长。咁呢个人有咩特别咧？咁一句讲晒啫，佢内地出世嘅，系啦，咁啊咁港大毕业啦，跟住90年啊加入政府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咧梁振英当年咧系亲自挑选佢咧就做呢个后任办秘书长嘅，系啦，咁即系呢个人咧系梁振英啲 fit 马嚟嘅，系啦。即係又係簡單啲一句啦，其實佢同蔡若蓮可能係差唔多嘅啫，都係一啲中聯辦或者梁振英啲針嚟嘅，深信啊嚇。雖然話係 A.O.， 但係點解 A.O. 唔可以係即係中聯辦啲針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大陸嘅滲透咧係好多年前已經開始做噶啦。咁亦都即係講多個例子啦，就係、是、一個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咧，就以前咧民政事務局嗰個副局長咧就叫許方輝嘅。啊，唔係許方輝，許曉輝，許方輝第二個喺新聞界嘅。許曉輝咧就係一個女士嚟噶嘛，佢就做副局長做咗兩屆嘅。佢咧就係、是、又係一個，佢喺香港出世嘅，只不過咧佢老豆咧就係、是、一個大家眾所周知嘅一個叫做大陸嘅，哎呀唔可以話佢係間諜或者成嘅，但係佢一個大陸一個好即係好多好多大陸背景嘅人啦咁樣。佢就許曉輝咧，就係俾 即係叫做中國咧，係好努力栽培咧，送咗佢去外國讀書啊，再翻翻嚟香港咧，就一嚟咧，一翻香港咧，已經即時啊入咗政府去做嘢，咁所以咧，又係一啲叫做即係。其實佢即簡單嚟講就是一個雙非兒童，係啦，咁啊雙非兒童啊，阿爸阿媽都喺大陸出世，亦都係大陸嘅，真係好純都純正嘅人。咁啊最好笑咧，當時咧佢阿爸咧許曉輝嘅老豆咧，就本來喺大陸啲唔知農村嗰度咧做緊一啲類似係公務員定係幹部咁樣嘅職位嘅，咁啊無啦啦咧就嚟咗香港咧就去做小販喎咁。咁啊，後屘有啲人就覺得好古怪啦，於是有啲傳媒咧就走咗去咧呢個許曉輝老豆咧以前住嗰條村嗰度咧，就問嗰啲問啊許曉輝老豆嘅一啲兄弟咁樣就話：喂，呢個姓許嘅點解佢會無啦啦落嚟香港咁？咁啊嗰個唔知阿哥定細佬又好笑咁啊，好直白咁啊就話：哦，因為佢好似嚟香港做特務啊嘛，咁樣咁口快快講咗，咁啊大家就明白呢件事係點樣啦。咁咁啊唔好話我話咩呢啲，我全部都傳媒睇翻嚟嘅咋咁啊，所以。究竟咧，即系呢一个 A.O. 咧，系咪会有大陆嘅渗透咧？咁我觉得嗰、那个即系事实就好明显噶啦。咁系啦，咁啊呢一节去到呢度先啦，阵间再翻嚟补充多少少嘢啦。嗯。系啦，咁翻翻嚟咧，第二節咧就想再補充多一樣嘢啊！第一節太長啦，咁啊未講曬，估唔到我講講下都講咗30分鐘咁滯。咁啊，除咗咧呢個中聯辦，大家見到佢即係一啲又搞晚宴啊，又去即係放好多針喺政府啊之外，其實佢仲做緊啲咩咧？最近咧有一位叫谭铁牛嘅人啊，佢咧就系中联办嘅副主任啊，咁啊深信咧就好有可能咧就将来可能会接任呢个张晓明嘅做中联办主任嘅人咧，就频频出访，不断咧就去同啲政府嘅官员咧就落街去巡视喎咁，咁我心谂即系。點解會巡視？點解有個中聯辦嘅人會嚟巡視香港咧？咁古怪嘅呢樣嘢，即係佢又點解啲政策其實咁啊？其實港人治港咁啊，冇理由會由一個大陸嘅人咧去即係干涉一啲政策，或者去睇下嗰啲政策嘅而家個發展噶嘛？咁咁啊，佢最近啊去咗邊度咧？一度咧就去咗房協，跟住咧就去咗古物諮詢委員會，然後咧就再同呢個市建局咧就落區咁。咁佢本來咧就去呢個房協嗰度咧就睇一個叫做一個房屋項目啊，咁就係叫綠怡雅苑啦，咁咁啊就想話叫做睇下而家嗰啲房屋政策搞成點喎，咁咁然後咧就無啦啦就主動咧就去同呢個市建局咧就同佢講話，我咧就想睇下咧究竟而家即係啲市民係點樣，咁啊走咗落去咧嗰個中環街市嗰度睇啦，咁咁啊就喺度話睇啲。叫做即系市区嗰个规划嘅嘢啦，然后咧无啦啦三月嘅时候咧又去睇咗一个中区警署同埋荷里活嗰度荷里活道嗰个咩警察宿舍，咁啊即系频频咧就落区咧，究竟你头先见到嗰啲相全部中联办发放啊吓，咁就即系佢究竟系咩意思咧咁？咁我覺得個意思已經好明顯㗎啦，咁就係話俾大家所有香港嘅市民聽咧，而家中聯辦咧就正式介入香港政府嘅運作裏面啦，咁即係香港政府以前，即係以前咧，你唔好話以前，即係一直以嚟大家都會覺得。中聯辦不嬲都乾淨噶啦，就係、是、都知噶啦。咁佢乾淨咧嗰個層面咧，可能都會只係留於即係最高層次啦，特首啦、派錢啦，或者去即係啲政治嘅嘢度啦。咁啊，有冇諗過原來咧喺一啲民生嘅層面，即係落到去真係前線工作，原來都已經有中聯辦人嘅滲透啊，好誇張啊呢樣嘢。咁啊，呢個譚鐵牛咧就除咗去呢啲咁樣嘅。 機構之外，即除了他跟這些、市建局的落區之外呢，他呢就跟就落埋去那些學校那裡看，又無啦啦去出席聖保祿的座談會，又無啦啦探訪拔萃南書院，即他不斷想做到個呢感覺給人看，就是即他以即中聯辦這個形象已經跟即中聯辦已經是另一個小政府，然後呢就會跟現在的公務員團隊或者政府就一起去做事㗎啦，咁非常之令人 alert 嘅一件事啦。咁不過咧，就我諗深信咧，大家都冇得可以做啲咩啦。咁希望咧就泛民啊，可能如果有真係有機會見習近平，咪講下咯。不過講完都係咁噶啦。好，咁就繼續咧第二節咧就比較短啲，咁啊講一講新加坡嘅問題啦。咁啊有段片俾大家睇下先。咁啊新加坡咧就有個新嘅發展啊， 李光耀家族内讧，每一天都有新的进展，一次比一次还劲爆。向来低调的李显阳最近每一天都在更新脸书，每一次都在针对哥哥李显龙。星期四早上的贴文则是拿出证据，指控哥哥滥用总理职权。李显阳三天前公布一份由哥哥透过私人律师发出的律师信，表明李显龙已经收到新加坡文物局在2015年6月8号发出的送让契约，这表示只要李显龙不点头同意，任何人都不准把欧斯里路38号房子里的产物捐赠出去。李显阳当时曾经质疑李显龙到底是以私人身份或者是总理身份来索取这份送让契约。李显阳三天之后公布另一份由总检察署发出的信件截图，指总理公署介入了这份文件，清楚显示李显龙动用总理职权去介入私人法律纠纷。两兄弟争执再一次让外界看到新加坡总理的阴暗面。 And even from my sick bed, even if you are going to lower me into the grave and I feel that something is going wrong, I'll get up. 相信李光耀生前绝对没有想到，生前令他引以为荣的三名孩子在他过世以后就闹得四分五裂。当年选择遗体火化的李光耀，就算是要跳也没办法从坟墓里跳出来了。 翻翻嚟啦，咁第二节咧就讲下新加坡嘅新发展啊。上次咧就讲到即系李显龙、李显阳同埋李伟玲嘅一个古仔咧，咁我见到好多人好有兴趣。咁啊，其实当然，其实讲啲是是非非系好笑嘅，都好开心嘅，睇住大家即系大家最中意食花生噶啦咁。我又冇估到咧，呢個故仔咧，到發展到今日都未完，即係諗住大家家事，你其實咪即係暗下底咪解決咗佢咯，即係你搞到咁大件事，對冇人有好處噶嘛，咁啊點知咧就去到今時今日咧，去到尋日咧，李顯陽咧都有一個新嘅指控啊，對於李顯龍。咁啊，唔知大家识唔识睇头先嗰条片，就讲普通话，但其实都讲得好详细噶啦。主要咧系讲咩咧？就李显阳咧就喺 Facebook 里边咧又发咗一个 post 啦，就话李显龙咧个老婆咧何晶咧就叫做擅自咧就攞走咗，即系攞用住一个政府嘅名义咧就攞走咗阿李光耀嘅一啲遗物啊。咁就話嗰時候咧，都唔係遺物啊。嗰時李光耀咧就仲係離流緊嘅，就仲未即係仲未過身嘅。咁但係咧何晶嗰時候咧已經咧就出曬文件咧，咁就攞走咗一啲咧即係屬於李光耀嘅一啲證書啊、啲文件啊、啲信啊咁樣嘅嘢，咁就仲要整曬成個 list 出嚟攞走添啊咁。咁啊～其实就呢件事咧就都引起几大争议，因为咧第一样嘢咧就其实佢又唔 suppose 攞，即系喺法律上嚟讲咧，阿何晶咧就唔系一个即系佢唔系政府嘅人啦，佢都冇官职嘅官衔啦，咁佢凭咩去嗰、那个即系新加坡个李光耀嗰度去攞嘢咧？咁你攞住出住政府文件去攞，更加唔合理。 規矩。第二樣嘢咧就何晶咧係一個淡馬石控股嘅一個高層嚟噶嘛，咁其實佢係有一個即係、就是、有個利益嘅嗰、那個唔好話利益衝突啦，而係即係總之佢呢個位置咧就唔係淨係一個家人咁簡單啊，咁所以咧佢即係攞走咗一啲嘢咧就係、是、唔合乎規矩啊，咁甚至乎咧就好似阿黃世澤就有講嘅，佢今日出咗篇文，我覺得可以大家討論一下，咁佢就話咧。其实这个何晶呢就即是这样去拿走了一些东西呢就是很不啱的。为什么呢？因为李显阳，因为李光耀死的时候呢，其实呢遗物是哪个可以处理的？只有两个人而已，一个李显阳，一个李慧玲，因为两个呢都是一个遗产的管理人，但李显龙就不是的。是啦，何晶亦都唔係嘅。咁無啦何晶呢佢攞走咗呢啲嘢呢就等同偷竊嘅。咁究竟係唔係呢？咁去到後咩呢，突然間就又有另外一個就即係有李顯陽作出呢個指控之後呢，咁隨即呢就有一啲傳媒呢就叫做翻查返個記錄啦。咁就話原來呢嗰時候佢指控嗰個時間即係2015年呢講緊2月嗰段時間呢，阿何晶咧就應該唔喺新加坡嘅，因為佢咧就同阿李顯龍就應該出咗房，唔喺國家嘅咁。咁就話所以攞走嘢嗰個咧就唔應該係何晶啦咁。咁李顯陽咧就經佢經啲傳媒咁樣講一講咧，就即刻轉咗個口風啦，就話。啊！何晶冇攞到，咁唔該何晶啊，走出嚟講下究竟何晶指使咗咩人去攞走咗呢啲嘢啦咁。咁呢樣嘢撲朔迷離啦，咁李顯龍就未回應嘅，咁但係呢李顯龍呢我心想呢一次呢都好大鑊㗎啦，都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阿蕭生呢去講呢、這個即係成個嘅呢個李顯龍李顯陽呢個成個李氏家族嘅糾紛，咁我覺得佢又講得好好笑，亦都講得好入肉，亦都好中我本身諗嘅嘢，咁佢家係講得好啲咁啊。咁我簡略講下佢嘅諗法啦。阿蕭生嗰時候呢就即係佢講嘅嘢就話究竟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呢，咁就即係大家成個爭議嘅最重要嘅一個位呢就係呢一個即係佢哋嘅祖屋嘛，即係嗰個叫做 Oxley Road 38號啦，即係佢嗰間大屋呢，咁就應該係拆定係唔拆嘛，即係應該係拆啊定係留做一個即係一個叫做歷史遺物呢咁樣。咁呢個就固之然係一個門面上面講緊嘅爭拗點啦。咁但係阿馬底咧嗰幾兄弟咧就其實係咁嘅。阿李偉玲咧就其實同埋阿李顯陽咧就好想拆咧，個原因就因為嗰度好值錢嘅。咁李光耀咧一生咧就廉潔啦，咁佢屋企啊真係唔係好有錢嘅，即係唔係嗰種咧話好即係好多億身家嘅嗰種有錢嘅。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咁嘅 Oxley Road 38號咧，如果你拆咗佢咧，去起其他樓嗰度係啲黃金地段嚟噶嘛。嗰度係可能講緊幾十億嘅錢嚟嘅，咁所以咧嗰幾十億咧對於李顯陽同埋咧李慧玲嚟講，我深信都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嚟。咁阿蕭生亦都講就話，咁阿李顯龍咧就可能未必咧就睇得，即係佢唔係話唔要錢，但係呢啲錢咧對佢嚟講就即係佢未必可以分到落袋噶啦，因為咧呢啲就本身佢亦都唔係一個遺產嘅管理人啦，咁即係亦都嗰時候咧，其實李光耀咧係同即係李光耀生前咧，其實就好錫李慧玲嘅，因為佢可能係女或者係即係佢個性格同老豆好似啦。咁所以咧，其實咧阿李光耀就即係一直都想即係偏心啲，俾李慧玲多啲嘢嘅咁。咁去到即係而家阿李慧玲同埋李顯陽咧，無論佢用咩方法都好，或者佢即係純粹老豆嘅意願都好啦，總之佢咧就令即係唔好話令到啦，總之阿老豆李光耀咧就終於寫咗個遺囑咧，就最終嘅遺囑咧就係話要拆咗呢一個 Oxley Road 38號，咁李顯龍就冇得。啦，即係咁佢遺囑真係寫咗噶嘛？雖然佢而家點樣拗個遺囑咧，就話嗰時候李光耀係神志不清咁去寫都好啦。咁其實都即係你冇得拗咁啊，最終遺囑就遺囑啦。如果唔係嘅話，你應該刑事去告你個細佬，就話佢操控住老豆嘅啫。咁又唔係啦。咁亦都係即係其實李光耀聰明一世，話大佬佢係即係叫做咧史上最聰明嘅一個劍橋法律系畢業生喎。咁佢。 即係會唔會真係即係叫做去到臨尾嘅時候咧，會好老懵懂到無啦立一個唔係佢嘅遺囑？我深信個機會又真係細啲咯。咁所以咧，去到最後就個阿李顯龍咧就知道佢冇得爭啊，即係嗰份錢。咁於是佢就諗咗個方法，就話好，我而家咧就即係呢一個咁成個祖屋咧，我就俾交俾，即係我就用一啲象徵式嘅意義就賣咗俾阿李顯陽同埋咧阿李慧玲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咧，我用咗政府嘅權力咧，就喺政府度整咗個委員會，類似啲古物諮詢委員會嗰啲咁樣嘅嘢咧，就咧希望咧，仲用呢個委員會咧，就評定呢一個就係呢個 Oxley Road 38號係一個古蹟。咁所以如果佢真係評定為古蹟，無論你講咩，咁政府講咗話呢度唔拆得，你就無論點都唔拆得㗎啦。咁即係其實香港都係咁啫嘛，有啲咩河東咩屋啊嗰啲咧，全部都係你講咗話古蹟咧，就唔應該拆㗎啦嘛。咁就即係令到咧呢個李慧玲咧同埋李顯陽就好嬲啊，就覺得喂你即係其實攞啲真金白銀咧，就即係你只不過係用緊我哋本身應該分到嘅錢咧，就去俾阿李顯龍咧就作為一個政治資本啫。咁即係喂佢心諗我老豆其實佢即係離世之後，其實都唔係分到好多嘢俾大家啦。喂你唔係連我呢一份錢都要攞埋，仲要係用嚟俾你資助你或者贊助你去做一個政治資本。去即系留低呢一个所谓李家嘅 legacy 啊嘛，咁所以咧就一句讲晒，就其实为咗钱咁，咁系唔系咁咧？咁啊，黄世泽就好唔同意嘅，就觉得咧唔系为钱嘅呢样嘢咧，就系一啲原则性嘅问题啊。咁所以佢觉得即系阿李显阳就觉得好睇唔惯李显龙咧，就系即系啲唔啱做啲唔啱规矩嘅嘢，所以先即系叫做炒大镬嘅，即系一啲咧李家嘅即系叫做荣誉嘅问题。咁但系我自己就比较偏向觉得萧生嗰样嘢系比较中我心里面所想嘅，即系始终李慧玲咧，我深信其实咧新加坡人即系。我不是想 stereotype 或者怎樣，但新加坡人普遍呢是比較計較的，即是一個新加坡這個國家，其實我以前在那裡做過事啦，也都在那裡即叫做住過一段短的時間啦，給我感覺呢就大家即普遍的人物質主義一點，因為這個國家其實沒什麼好做的嘛，它沒什麼文學又沒什麼自己娛樂，其實他們最主要呢開心的來源來自於賺錢，咁所以咧，佢話你話佢哋係咪為咗錢而鬧翻？我覺得係好有可能嘅，即係就甚至乎其實華人嘅社會裏邊咧，就經常都係為錢而炒翻噶啦咁啊。咁所以呢件事幾時完啊？唔知啦。咁啊 ，anyway 呢一個第二節就喺呢度完啦。咁陣間第翻嚟再第三節講其他嘢啦。翻翻嚟第三節啊，講啲軟性啲嘅嘢啦，咁啊講啲我比較熟悉嘅嘢其實，咁啊今日咧我喺明報咧就其實見到一單新聞啊，覺得幾得意嘅，即係雖然呢一節未必講呢單新聞，但係可以講下就係講咧香港嘅電影業咧就喺即係同一個即係叫做拍多咗好多嘅合拍片啦，咁佢就話啊呢幾年咧個合拍片嘅數量多咗好多啦，咁亦都係即係連帶成個香港嘅電影產業咧都開始蓬勃起來啊！咁就話以前咧嗰、那個即係喺約摸可能係講緊又係八九年前嘅時候咧，香港電大陸嘅嗰啲電影院咧，其實咧嗰、那個收入咧都係講緊幾多億啊？係啦，講緊係60亿啊！2009年咧，全國嘅票房係60亿人民幣，去到咧2015年咧。 即係講緊六年之後已經升到440億人民幣啊，講緊升咗六倍啊！咁直至到咧，你話2016年咧，上年咧就叫做升得少啲啦，咁但係都已經差唔多去到500億人民幣啊！咁即係話咧，一個市場咧，呢個市場係升得超級快得嚟，仲要係好多好多好多嘅錢喺裏邊啊，仲要係好多未發掘嘅地方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大陸咧而家嗰個即係對於電影又好啊，對於劇集個投資咧係大到好誇張。咁我本身就即係。在这里有些留意呢，那我可以讲一下，那即除了明报是讲这个这的环境，即是电影的环境之外呢，那也都讲到一些叫做做后面报警的一些人呢，就开始很多香港的人呢就上去大陆那里做报警，即是不是做報警，即不是說做那些臨時演員，那些是說呢真的去，你譬如看到背景後面是宮廷那些，那都要有人 design 的嘛，那就很多香港的人就走上去做這一盤生意。 那的而且確呢，是我都識認識，即係我都知道咧，有好多香港人咧走咗上去做呢一門生意。咁就即係原來咧講緊咧香港同埋嗰個大陸嗰個分野係幾大咧。就如果我就係齋講報警版啊，即係齋講齋講一個，譬如話每一集咧可能會即係你見到後邊咧，其實你就算睇《愛回家》後邊嗰啲報警全部搭出嚟咁嘅台啊、凳啊、牆嗰啲全部假噶嘛，大佬佢即係凡親係室內嘅嘢都係一啲廠景啦。咁就算你外景咧，你都要搭噶嘛啲嘢出嚟。咁你就算你話我租咗一個橫店去拍一個宮廷咁，咁你其實話嗰度啲宮廷嗰啲柱啊，其實都要再 design 啊，又要可能要包嘢啊，要雕龍雕鳳啊，整張凳啊咁，嗰啲嘢全部好難。即是如果你真的 要搞的话，你没理由没得买的，即是你龙椅在哪里买，即是全部自己整的。那所以呢，你说那个投资可以差几远呢，就讲的是一个很天文数字的。如果大陆呢要拍一套宫廷片，或者是一套即是可能不是最 top 的宫廷片，都讲的呢只是斋讲这个报警的那个支出呢，可能是讲的20集左右已经有2000万，很夸张的。因为香港是几多咧？香港系每集讲紧可能系50000咁，可能100000已经好顶尽噶啦。咁所以谂下十下，讲紧系差十几倍啊！嗰个价钱系。咁所以咧，即係香港同大陸，你話嗰個製作出嚟會唔會唔同啊？梗唔同啦！你一個武則天，你點可以同香港嗰啲即係做緊古裝嗰啲比咧？你就算地方都唔夠人哋大啦咁。咁啊，最好笑咧，我有個朋友咧就喺即係呢一行嗰度做，咁佢就話佢最近咧去咗橫店嗰度拍嘢，咁就嗰個橫店咧，咁佢哋有一場咧就要拍啲宮廷片，咁就要 book 啲即係要租嗰啲臨時演員，即係嗰啲即係老。想啦，你當咁即係譬如啲朝官咧，你平時見到嗰啲朝官跪曬喺度，咁其實得前面嗰排係演員嘅啫嘛，後邊嗰啲全部都係嗰啲老諗嚟噶嘛咁樣。咁佢話：咁你要 book 一個咧，哇，百官朝聖啊，要所有朝官跪曬喺度嘅場景咧，咁佢哋咧就同嗰個大陸嘅一個製作，即係嗰啲製片啊傾偈。咁啊，製片就話：喂，你呢場咁勁，你諗住 book 幾多個臨時演員啊？咁樣學下嘢啊！咁我嗰個香港朋友就話：哦，我哋今次好勁啊 ，book 咗200多人嘅臨時演員。咁你咁時好誇張，臨200多人咧，你諗下，你要 manage 出班200多個嘅臨時演員已經好多噶啦嘛。跟住嗰個大陸嗰個人咧就好，佢大吃一驚，咁佢吃驚啊吃話嚇。一幅200多个咋？乜够噶啦咩？嗰、那个咁嘅宫殿可能一半都填唔满。如果我哋 book 呢一个咁嘅场景，我谂我哋会 book 1000人咯咁样。咁啊，所以见到嗰个规模系可以争几远啦。咁就讲到去呢、這个即系讲紧剧集或者即系其实电影都系。咁所以点解电影咧就要喺香港，即系一定要上大陆拍咧？咁就即系你知道钱咧，就而家咧就如果你喺大陆嗰度去搵一个资金去拍嘢。就絕對不難的，你只要有劇本，你只要有劇本已經基本上都開到了。就其實爾冬升就在這個明報的專訪裡面都有講到，就說喂，以前他在5年前就想拍一套東西，他就敲了即叫扣門，就扣了5間電影公司才可以開到。他說現在你凡親你有劇本啊，你已經想好了會給誰拍啊，有演員的期啊，那些基本上即時已經可以開得㗎啦。咁講到就話咧， 如果但香港即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啦，即即 他比較擔心的就是影業呢就可能會有很多嗰啲審查，但係呢樣嘢冇得搞，因為原來咧話大陸咧嗰個電影院咧就冇香港嗰種分級制，即我哋香港咪有咩一級啊、二 A、二 B 同三級嘅，咁咪三級啊，所以就啲細路仔唔入得啊啲咧。咁大陸係冇嘅，咁所以咧，大陸咧，如果你要係即係叫做適合大陸人或者可以喺大陸啲影院度上畫嘅話咧，你就唔可以播啲即係三，你唔可以就做任何三級嘅嘢或者二 B 級嗰啲都唔得嘅咁。咁所以你要做到咧老少咸宜先可以上到畫。咁當然仲有好多嘅政治審查啦，凡親嗰啲咧有幾個 rules 噶嘛。第一個 rules 咧就壞人咧最後一定要有懲罰嘅。即是话咧，你唔可以坏人最后赢咗，即系譬如话你寒战，你唔可以最后咧嗰、那个个结果咧就系、是、即系嗰啲有阴谋嗰啲人咧就边个死啊？唔记得嗰个男仔叫咩名添？系总之你唔可以咧系有一啲咧坏人咧就最后当道咁样，于是佢攞系啦。梁家輝係啊，你唔可以梁家輝嘅仔，梁家輝嘅仔，咁佢咧就唔可以最後佢咧就叫做贏咗成件，即係贏咗成個局啊，就做咗特首唔得嘅咁。咁第二個 rules 咧就係、是、你唔可以貶低啲官員嘅，即係你唔可以有一啲場面係去賄賂啲官員啊，然後嗰個官員係收咗，係唔可以有呢啲場面嘅。咁凡親有啲場面咧，就唔係就係單止剪咗佢，可能連過都唔俾你過嘅咁，即係你剪完都未必俾你過咁。仲有咧就其他嗰啲，譬如話咧你一啲即係大陸嘅女星啊，唔係，好似總之咧有一啲有譬如話啲裸露鏡頭就一定唔得啊，即係你唔可以去買一啲裸露鏡頭咁樣。咁啊同埋咧嗰個咧比例啊，即係人咧，即係嗰個大陸人同埋香港人嘅比例咧，當地人嘅比例係咧一定要好似一比一定點樣，我記得。所以咧有好多嘅限制啊，咁啊所以啲大家人咧嗰啲人咧去度古仔嘅時候咧就要諗好多好多嘅嘢。咁啊，連帶咧，我就想講下一個劇集嘅拍攝啊。咁話說咧，就今日我睇到，即係平時我都通常咧，我會講一啲 startup 嘅故仔噶嘛。咁啊，今日咧，我本身係想講個 startup 故仔，不過諗下啊，其實可以講下 Netflix 啊。即係 Netflix 咧，我諗好多聽，我唔知有冇聽眾會睇 Netflix， 但我深知，譬如話咧，李永達就好中意睇 Netflix 嘅，咁啊好中意睇 House of Cards 啊，好中意睇 The Crown 啊，嗰個咩皇后啊定咁上啊，咁就好多人就中意，即係香港都好多 Netflix 嘅 fans 嘅咁。咁 Netflix 咧就做到咁大咧，究竟系咪真系揾錢嘅咧？啊，其實我可以咧就俾大家兩幅圖嘅睇下啊。頭先好似有兩幅圖係啲文字，係啦。咁啊，呢一幅圖咧，大家係啦，呢一幅圖第一幅圖，你見到呢個咧就係 Netflix 咧嘅一個 annual report 嚟嘅，即係佢一個啲全年嗰啲財務報告。呢個係美國本地市場嘅一個報告啊嚇，咁你可以望下咧，你數字即係成棚數字裡面最左手邊最左下角嗰一欄，嗱你見到啦，咁你見到嗰個 36% 咧就係佢賺到嘅錢，即係話佢 revenue 同埋佢嗰個 profit 咧嗰個比例啊，即係佢 profit 有 36%， 咁你都見到係 OK 嘅係嘛，即係由咧上幾年咧一直都有升上去咁樣，咁佢係做得好好嘅，喺美國嘅 market 咧都 keep 住咧嗰啲 subscription 又多咗啊，又嗰個 revenue 大增啊咁嘅，咁啊到睇第二幅圖啦，好似有一幅類似嘅。冇錯啦，你見唔見到呢一個咧就係一個 international market 啊 ？International market 即係講緊除咗美國以外嘅所有全球其他地方。咁基本上 Netflix 咧就已經咧將即係 Netflix 咧，因為佢擴充得好快，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全球，我諗除咗中國之外，仲有其他幾個我唔記得咩國家咧，都已經有 Netflix 啊！即係基本上除咗幾個嗰啲共產黨即係共產國家之外咧，其餘都有 Netflix 咁滯。咁啊，你見到最下邊左下角嗰個數字係咩咧？-10% 啊，括號嘅10% 啊，即係講緊咧，佢其實 keep 住咧都係冇賺過錢，係仲要係咧全部打翻個和底嚟，仲要蝕嘅。咁啊，因為其實Netflix 大家都咁中意睇啦，咁但係咧，即係到去你睇下佢嗰個即係 strategy 係咪真係做得咁好咧？咁啊，其實係有質疑嘅，因為佢雖然咧佢 revenue 係多啊。但是佢同時間的支出都很大，他那個做一些很多 marketing 的事情，或者是要擴充，即是他要擴充一個 market， 可能要即打通很多的事，買很多的版權那些，那個費用其實已經蓋過了他的 revenue， 所以連續這麼多年都未賺過錢的在 international market。 咁我哋可以翻翻嚟啦，咁大家就知道原來 Netflix 咧就其實係揾唔到錢嘅嚇，即係講緊 international market 嗰度。咁啊，仲有乜嘢係賺唔到錢呢？啊，其實串流呢個平台咧，就好似好多人講啊，講到 Netflix 係一個未來嘅電視啊，又成啊，咁其實講到尾，其實咧無論娛樂事業係你做乜都好，你講到尾都係賺錢嘅啫。即係講到尾，無論你做啲咩，我唔會無啦啦無償咁樣去即係賺，唔賺錢生意冇人做噶嘛。咁其實你講到最後咧，都係。其實是為了要賺錢的，那有什麼即是這個串流平台，即是那些所謂 streaming 呢，究竟是不是真的一個未來的趨勢，或者是不是真的一個未來的電視是這麼有即是這麼有賺錢的一個能力呢？我們要看看樂視啦，即係呢度冇圖啊！即係樂視，我可以講咧，今日咧最近啱啱好似幾個鐘頭前嘅新聞咧，就話樂視咧就好似就嚟執笠啦咁。咁啊，樂視咧就好大鑊。咁啊，本身有個白武士諗住幫佢嘅，咁但係咧都救佢唔翻啦。咁啊，話説有一個咧，有個叫人保董事，就本來咧就佢係想咧將啲債仔咧就變成股東嘅，即係佢咧就有啲債主。即係揾上門啦，咁啊人保咧就係有一個人保呢間公司咧，就係樂視嘅一個債主嚟嘅，咁所以咧就佢又想咧就即係叫呢個人保咧就入股呢個樂視啦，就俾7亿佢咧，咁就然後就佢就可以攞樂視嘅2%嘅股，即係股份咧就做十大股東之一咁。咁啊，但係最後咧呢個人保咧就覺得都係唔對路，咁於是咧就褪太。咁今日啱啱嘅事咧就係佢就應該就唔會入。股啦咁，咁啊呢个乐视其实一直咧好多外媒咧都话佢系一个庞氏骗局嚟嘅，佢咧就搞车啦，又搞电话啦，又搞电视啦，其实样样嘢都要融资，咁佢钱从何来咧？咁虽然咧佢咧就即系好似讲到话哇又要就做英超好有型啊，其实佢根本就 deliver 唔到啲嘢。咁啊点解话佢庞氏骗局？就因为佢每一次咧融到啲资翻嚟咧，其实只系分即系只系将紧嗰嚿钱咧摆。佢其他項目，即係譬如話佢係出去同人 sell 話我 sell 串流平台 ，sell 樂視嗰個電視嘅電視盒子嘅，咁佢就將電視盒子攞翻嚟啲融資咧，就擺落嗰啲樂視嘅車度，擺落去樂視嗰啲即係電話度，咁啊每一個咧項目根本咧就係即係所啲債係一沓接一沓咁樣，佢冇一樣嘢係做得到啊，咁所以咧就樂視我諗執笠咧就好快嘅事嚟嘅啫，咁同埋咧我深信好多人就攞唔翻啲錢噶啦咁。咁亦都其實可以再講多個例子咧，就係呢個愛奇藝啦。愛奇藝亦都係中國嘅一個最大嘅影音平台嚟嘅。咁啊，話説佢有成2000万嘅付費用戶啊。咁啊，亦都係而家好似嚟緊係呢個 TVB 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合作嘅夥伴啦。而你之前咪睇嗰啲《不動殺機女人》嗰啲，全部都同樂視一齊同步播噶嘛。咁啊，雖然佢咧就咁大咧，有咁大嘅中國市場咧，但原來佢係蝕足3年嘅，仲要係咧蝕咗30亿人民幣以上啊，連賴咧即係令到佢嗰個母公司係百度啦，咁就都賺唔到錢啊。本身咧百度咧就諗住咧喺即係喺內容方面咧就投資多14亿嘅美元啦，咁但係都因為咧呢一個即係外企啊蝕得咁勁咧，咁所以咧就冇咗呢件事。咁所以咧就其實呢個所謂串流嘅影音平台咧就係一個好難玩。的平台，你想去到做到 Netflix 已经是这么多的 subscription， 这么多人看，这么多的国家都做不定的时候，那究竟是什么位置做得定呢？那啊，仲講多一樣嘢，本身點解呢？即係 Netflix 係即係佢嗰個模式係想點做呢？佢本身呢就係想以一個即係佢做一啲好高質嘅節目啦，講緊可能差唔多成呢800万-700万港币做一集嘅節目。即係呢一個數字咧，就約莫係香港嘅，我諗10倍左右。即係有冇10倍？差唔多10倍左右啦。即係香港可能約莫80万一集嘅話咧，咁佢就做到800万一集。咁800万一集嘅劇集咧，做到好高質素。咁但係咧，佢就希望咧，即係佢點賺翻啲錢翻嚟咧？就希望用好高質嘅節目，亦都推到去好多嘅國家。咁咪將攤分咗個 cost 啊。咁就希望咧令到所有國家都睇到啲高質嘅節目，咁佢咪即係佢就賺到翻錢翻嚟啦。咁但係呢一個有個問題喺度，因為當你一個好高質嘅節目，你係咪真係可以每一個國家都 sell 到呢？ 咁未必係，因為你其實去每一個國家，你都要做一啲本土化嘅製作咧，你先會 sell， 即係你先會真係入民心噶嘛。咁你如果你做唔到每一個嘢都本，即係你做唔到本土化嘅話咧，其實咧就賣唔到嗰啲劇。咁所以咧 ，Netflix 係兩難嘅呢個狀態。咁佢究竟做本土化咧，定係做啲超高質嘅節目，定係要做超高質嘅本土節目？咁但係又賣唔出喎。咁所以咧，去到最後就。即系而家咧，我谂所有嘅影音平台咧，包括咧做 HBO 啊咩嗰啲咧，就算系香港，即系而家咩 MyTV Super 好乜都好啦，全部咧都系处于一个寻找路向嘅当中，系仲未有一个非常成功嘅例子噶咁。哇！呢一集我讲好耐，讲话，唉，咁啊，虽然话我唔舒服，咁无啦啦都讲咗咁耐，本来谂住讲短啲，不过好似越讲越多嘢讲咁，唔紧要，咁啊，希望大家俾多啲意见我吓，咁我都知我自己一个人可能好闷，咁希望可以搵多啲片俾大家。但有时候有很多版权问题未必找到。好了，那下次再见了。